攻读马尔谷福音，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的事迹，第十一章。当他们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贝特法格和伯达尼，在橄榄山那里时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：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，一进村庄，立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驹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把它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就说，主要用它，但是会立刻把它牵回这里来。他们去了，便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，有人对他们说，你们解开驴驹做什么？门徒就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对他们说了。那些人遂容许了他们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跟前，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了上去。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外衣，另有些人把从田间砍来的绿树枝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赫三纳，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颂，那要来的我们祖先达味之国应受赞颂，赫三纳与至高之天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到圣殿里周围查看了一切，时辰已晚，遂同十二门徒出来往伯达尼去了。第二天，他们从伯达尼出来，耶稣饿了。他从远处望见了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，就上前去看是否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。及至走到那里，除了叶子外，什么也没有找着，因为还不是无花果的时节。耶稣就开口对他说，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他的门徒也都听见了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一进殿院，就开始把在殿院里的买卖人赶出去，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，也不许人带着器皿由殿院里经过，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载，我的殿宇将成为万民的祈祷之所吗？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。司祭长和经师听了，就设法要怎样除掉他，却又害怕他，因为全群众对他的教训都惊奇不已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就出了城。早晨，他们从那里经过时，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伯多禄想起来，就对耶稣说，师父，看，你所咒骂的无花果树已枯干了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，起来投到海里去，他心里若不怀疑，反相信他说的必成就，就必给他成就。因此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祷，不论求什么，只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必给你们成就。当你们立着祈祷时，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，就宽恕吧，好叫你们在天之父也宽恕你们的过犯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当耶稣在殿里徘徊时，司祭长、经师和长老来到他跟前，对他说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或者是谁给了你权柄做这些事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 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若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来的？答复我吧。他们心中思量说，若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就要说，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？但我们怎敢说是从人来的呢？他们是害怕民众，因为众人都以若翰实在是一位先知。他们便回答耶稣说， 我们不知道。 耶稣也对他们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